哋而家係讀出我哋嘅大人民力量大會宣言，人民力量遍地開花。2010年6月23日，偽政改方案通過，到了本地立法，所有促進民主嘅修訂全遭否決，加上民主態大分裂嘅惡果，令香港民主有如斷港患難，不見出路。到底所謂嘅改良方案是對香港民主運動有益還是有害，不言而喻。香港舊式的民主運動讓市民以為自己有投票權，實質代議士並無實權，而代議士抗議無效，上班照舊。這種一如有位學者所指出的偽虛而民主，最終只會淪為槍柱裝飾。 法官，新民主運動及其對真民主堅持的精神，拆穿虛而民主的騙局，建制自然要隨之而又快。中共的統一戰線向來以團結大多數、打擊一小撮為指導原則，現在誰是被團結的大多數，誰是受打擊的一小撮，誰得到主流傳媒的前呼後擁，誰受到主流傳媒的醜化封殺，誰是雞蛋，誰是高牆，明眼人一目了然。 加上日前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通過收緊議事規則，而當中有四個人竟然是來自所謂的泛民的代議士，公然在基準民主人士的背後插上一刀。在這個惡劣的政治氣候之下，堅持走新民主運動路線的人更加應該為相同的理念而團結，風雨同舟。 自從我們策劃人民力量以來，碰上了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大覺醒，政治強人紛紛下台，抗爭之風向東吹，中國的茉莉花革命方興未艾。而在香港，財政司長亦要向民憤低頭，還富於民，但我們不會就此滿足，我們會集結力量，一邊監察政府，另一邊開拓民主的新路線，在適當的時刻會訴諸於街頭行動。我們希望泛民的支持者不問年資都能夠看穿表象，選擇該走的路。人民力量。